每一次当爱在靠近，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。天地都安静，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。天地都安静，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。 刚听到的曲目呢，刘若英《当爱在靠近》，就是很适合在 KTV 里面点来唱的一首歌。而这个小节呢，我继续带你听到这个女生江美琪。这首歌讲出了大家的相思之苦，尤其是分隔两地的不在一起的情侣。这首歌名字叫做《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》。 这里的空气很新鲜，这里的小吃很特别，这里的 latte 不像水，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，在一万英尺的天边，在有港口雨的房间，在讨价还价的商店，在凌晨喧闹的三四点，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，我们有多少时间能浪费，电话在甜美，传真在安慰，也不足以 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

爵士的改编是收录在擦身而过当中林志炫的版本写一首歌，而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听听看林凡同样是一首翻唱改编的歌曲，来自林凡叫做沙滩。 那些负面情绪一把火消灭，谁要比谁干脆，如果我挫折且下跪，内心角落的胆怯终于也负手认罪。颓废混杂着烟味，我们猎户着

平衡不了躲在我心里的苦。前是冷漠，后退是寂寞，干脆我坠落。回忆在左手，未来在右手，谁又同寂寞？ 这是李泉在 BMG 时期发行的专辑《走钢索的人》，名字呢虽然叫《走钢索的人》，但这张专辑呢并不是那种像名字一样让人紧绷的音乐，相反的，听完之后他给人的感觉是感性而略带轻松的风格。听他写歌，听他的演绎呢，你马上就可以感觉到他一定是一个性情中人。而如果说李泉给人的感觉是潇洒和不羁的浪荡歌手的话，那接下来的李健呢一定是清新的乖乖派了。来分享一下李健《传奇》。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是你在天边，想你是你在眼前，想你是你在脑海，